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3D 画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今天我们一个好汉三个帮三脚凳新第三条腿，这个 Hudson 加入，欢迎 Hudson。 欢迎你，编辑部终于来了一位男同事。 是，现在我们三个里面男性占了两票，但是呢我们今天要讲一个这个女性听众可能更为熟悉的一个话题了，就是这个美容。这个美容行业在香港可能是备受关注，你走在这个香港的大街小巷，广告啊这个铺天盖地。我注意到香港的这个广告有一个关于美容的一个说法跟内地用词不一样，它比如说把塑身啊叫做肢体，肢体就是编织的织啊，编织的织。我的刚看到这个题目，我觉得哎，编织这个说法说得很好，你看就是把你这个像一个打毛线一样把它重新塑造一遍，这个香港的广告做得非常厉害。所以呢在上周呢，为什么大家这么惊讶呢，就是竟然出了人命。在铜锣湾的这么一家叫做第二啊，这个像是 Doctor 这个听上去很专业的感觉，这么一家医学美容集团呢，有四名女顾客去接受一个静脉输液之后，结果得了败血病，造成一死一危殆一严重。这个可能是说这个本来高高兴兴的想让自己变得更美丽一些更健康一些，没想到呢把性命都给搭上了。所以第一个问题，他们到底做的是这个是什么手术？哈森要不要介绍一下这个静脉输液？我知道你可能没有去做过，但是有没有这个静脉输液它输进去的是什么东西？ 那个是半免疫疗程，根据比较粗浅的一个了解，就是病人将他们的或者是客户将他们的细胞再抽出来，然后经过一些化验的一个程序，然后再打进他们身体去改善他们的体质，大概是这样的。 就听上去这是一个有一点像这个医疗的这么一个动作，就是把你的他具体操作的时候，我看到这个媒体的报道是把人的这个血液抽出来，然后呢拿到实验室里面去进行，他不知道进行了什么样的改造，然后进行一个再培养，他把你的这个细胞进行了一点再培养之后再把它输回去，然后在输的这个过程中呢，目前发现可能是在实验室或者在输液的某一个阶段发生了感染，也就是中间进入了有专家称为叫做这个脓种分支杆菌，这是一种高抗药性的一种杆菌，结果呢用不同的抗生素去做治疗都无效，结果就有一位这个参加这个细胞治疗的一位40多岁的女性最后是不治身亡。 对啊，就是你本来是一个让自己变美啊美容的旅程，最后不仅仅是毁容，甚至是连性命都赔上了。 是， 哎，听起来这个好像很高深的什么静脉输液疗程呢，我不知道，有点像之前我们听的很多的玻尿酸呢、就打玻尿酸也是美容针的一种，就打到脸上。它这个原理呢好像说是可以阻断神经与肌肉的神经冲动，然后说是松弛过度收缩的肌肉， 你说的是 麻痹过于发达的肌肉， 你说的是 玻尿 酸、 对，玻尿酸就可以立竿见影的让你的脸呢可以慢慢的变小，而且效果呢真的是，我有听打过的人说很快，但是这个价钱呢据说美容院跟这个医院是差很多倍的，医院非常贵，好像打一针有朋友说几年前打过一针是一个疗程要9000多块，但是在美容院呢可能只要几百块钱，差很远。 是， 然后今天我早上又看到一个新闻，因为现在第二这个新闻吵了很久嘛，其实有一个多礼拜，然后就慢慢的爆出更多的这个受害者他们出来，他现在已经被媒体曝光了，我必须得站出来说一下我的这个血泪史。是一个男生，也是个80后，他的长相呢就是那种胖胖的，然后因为胖胖的可能自己心里有点自卑，觉得我可能找对象啊找女朋友啊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哈。然后呢他就是去上网搜我要怎么样去让自己瘦下来，一搜呢就立刻就搜到这个 DR， 因为他很大嘛，他在全香港很多的分店，铜锣湾只是他分店的一间现在出事的这家。然后去了之后呢就那些店员就开始那个忽悠他了，也不能说忽悠，就开始卖 怎么卖法呢？就先是把你扁的了，他说你一定得用， 太难看了， 你太难看了， 太胖了， 对你这样下去没有，对你这样下去 绝对找不到 女朋友的，没有前途 的， 而且会影响你的工作啊，你的前途啊，你的女友啊，你的家庭，你的事业，通通受影响。你要是再不用这个，再不挽救，花钱挽救你的面子的事儿，你这一生就完了。基本上就是这个调。然后呢， 就这一针基本上就是改变你人生的。 对，然后呢，他就想了一想，后来呢，还是没有经住这个诱惑，决定我花了，一开始是花了10000多去打了这个针。打了这个针之后呢，又继续了，就推销完一个，就接着推销第二个。美容院通常都是这个招数嘛。你推销完了之后嘞，他打的时候啊，他真的是有状况出现，你知道吗？为什么他出来报？他打完之后呢，本来是打进这个脸里面，但他注射这个液体啊，他就一直打到口腔里面，就流到口腔里面去了，他就不停的要吐啊，他找垃圾桶吐，吐完之后而且还疼，疼到呢都没法说话，就那个下巴打完之后他就不停的抽搐，你知道吗？就开始没法讲话了，已经影响生活。后来没有办法了，他才去找到这个医生，去找医生啊，公立医院的医生去问，哎，这是个什么状况？然后医生给他解释说，他说这个问题啊是他们打错了还是干嘛？然后一开始是问 DR， 他说职员就他是正常情况，然后因为你的脸皮比较薄，你知道吗？因为 还好没有说你脸皮厚， 他脸皮薄，然后他去公立医院的医生给他解释这是为什么，然后当时他就怒了嘛，开始找消协呀，消协说你可以去投诉啊，去怎么着？但是因为这个人，你知道。这迈出第一步你真的是没法走回头路了，一个是钱花了10000多，但后来还不止，越打越多，他也推销这个瘦脸的面膜呀，各种针呢、他8000块钱的一个保安呢、他说我为了打这个针我花了80000多块钱，而且呢是我最后打针那个时候出事那一天哈，我的爸爸，我瘫痪很久的爸爸最后去世了，我连父亲的最后一面我都没有见上、你就这个，你就看到之后你整个欧塞走一走，你就欧嘴，我的天哪，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你看刚刚说的这个故事里面，我觉得有几个心理，第一方面，如果我决定去做的话，我的动机是非常强烈的，我就是我这个决心通常不是说这种可买可不买之间的，基本上我认识了很多朋友，我只要脑筋里下好了说我要改变自己的这个相貌，我一定会去做、 在我的钱财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吧。对， 而且，你因为都是打的，你们看它里面的布置啊、设计啊，都穿着这个白大褂，你让人觉得他是医生，让人觉得他是医生。然后呢，你当然你看这个美容集团这次叫做 DR 嘛，它有一种医学的一种权威感，你相信他，不然的话你也不知道这个针里面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所以说你非常非常相信他，直到你说这次出了人命，大家才怀疑，哎，平时我们打的这些针里面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所以今天我们就真的要谈论一下，就是所谓的医疗美容这个东西，因为应该大家听了那么多新闻之后，就肯定要了解一下，就是结合了就是所谓的医疗这个概念的美容呢，大家肯定要再小心一点，因为有这两个词的时候大家 后悔都来不及。 对呀、损失肯定不是几万块，有时候是健康，有时候就是 生 都不能保障的。 对，所以我们刚才说到里面，你看这里面有几个问题，第一是说很多叫做医学美容，到底是医学还是美容，这个在我们接下来会谈到，其实很多专家的看法来说，医学和美容这根本就是两个事情，那你不可能存在一种就又是医学又是美容。第二个，你根据这个定义这个相关的，你会产生这个广告的问题。我们注意到大部分其实愿意去做美容产品的这些人都是通过广告，这个不管是这个杂志上面、电视上面，还是这个地铁里面的这个广告，所以这个广告怎么卖，医院很少有医院这个推说你们大家都过来做一个这个剖腹产，没有这样做广告的，但是美容机构可以做广告，所以这个广告的内容你有没有办法去管它。那第三个，我觉得涉及到这次的事件里面，这个美容机构它究竟应该负到什么样的责任？ 我想首先迈出这第一步呢，还是消费者决定说我花钱走进美容院里面。那马上呢，我们想要连线一位哈，也是有过很多的美容经验的，那这次出了这个 DR 这个事故之后呢，可能心理上已经受到一些影响的一位在香港工作的袁小姐，她呢就要跟我们现身说法，她曾经是打过这个玻尿酸去瘦脸针，还用过这个彩光的祛斑，听他讲一下他的故事。 好，三地化新闻，我们接下来听一位消费者的现身说法。 三 D 画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樊素。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也是从香港的这个 DR 美容集团出事说起哈。其实说起来面子这个事儿呢，说大不大，说小不小。那我们身边有很多的女生朋友啊，都光顾过美容机构啊，小到皮肤护理啊，大到这个整容手术都有。那马上呢，我们想要连线一位在香港的袁小姐，她呢也是有大大小小的跟美容机构打交道的经历和经验啊，想听她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袁小姐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谢谢你接受我们的访问哈。那想可不可以跟我们首先分享一下，就是你跟美容院究竟有一些什么样的交道？是去护肤呢，还是去甚至去做过一些整容方面的手术呢？ 嗯，护肤方面，我有试过去做这个采光祛斑，然后另外就是就有做过注射美容啦，就是很多明星有打那个玻尿酸和那个、那个叫什么肉毒杆菌。是不是？我不知道名字 ，Botox， 对，有打过那些，对。 那我比较感兴趣是这个肉毒杆菌。那打这个肉毒杆菌会有什么效果吗？就打了之后？ 它主要是令到你的肌肉萎缩，那么它通常是打在这个脸部，咬肌的部分。那么打了之后，可能两三个礼拜之后，它就肌肉开始萎缩，那么看起来脸型就会好看一点。也有些打在小腿上，那样这样的话就腿会细一点啊。那我是打在脸上，之前试过，对。 那通常这样的手术就是从你决定开始我要做这个手术。我首先想问一下你为什么想到要做这个手术啊？ 当然也是希望自己变得更好看一点吧，然后看到很多广告啊那样，受不了那些诱惑。 对，也是受到外界的一些影响，觉得可以是个变美的一个办法哈。 对对对，是的。 那手术的过程是怎么样呢？ 手术的过程其实非常简单，就是说你坐在那边，然后就有一个医生过来帮你，他会在你的面前打开那个药品，他是向你保证他是就是原封打开的，然后整只都打进了你的身体里这样子，然后他当面帮你打开之后就注射在你的你想要的那个部位这样子，对。 那在做手术之前哈，他会跟你讲什么呢？我想问的是美容师出来跟你解释呢，还是医生出来跟你解释？他有跟你解释相关的一些风险啊，或者是程序啊，就是让你放心吗？要 在这些解释或者是跟你讲解这个方面，不是医生做的，医生全程是不讲话的，他就是过来啊，他其实很多个不同的小房间这样，然后可能是里面有不同的护士，他穿着护士的衣服，但我相信他应该是个 agent， 然后对，然后他就会跟你讲解啊，你做什么比较合适啊，以及什么时候比如说三个月打一次啊，还是说半年打一次啊，然后会有怎么样的风险，以及他那个多少日子以后会失效，然后打了以后大概会有怎样的反应，他都会跟你讲。然后医生过来就是过来这间房间帮你打，然后就走了，他就不说任何话的。 哦，这个前后的决定的过程，就从你第一次听他讲解到你最后决定打，你是用了多长时间？ 还是挺快的。我是第一次是在杂志上看到的，他们做的 promotion， 然后就打电话过去了，问他是不是合打呀，最近效果怎么样呀，然后他就说要见一见面呢，看一下具体的这个情况怎么样，然后去到之后我就是当天去到之后我就决定要打那样的，然后就约那个医生的时间啦，改天再上来打，就是这样。对。 那他有跟你说有哪些风险吗？ 风险呢？其实我都不太记得了。 是吧？其实就是你自己也不是很担心。 他应该没有特别强调这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风险，他就可能会说伤口会有些红肿啊。然后会有一些那个第一两天就不要用手碰它那样子。 那你实际就决定去打了之后就约了一个时间立刻就打了。打的那个过程很快吧？ 很快，非常快，应该不到五分钟就打了。 五分钟打完然后慢慢见效要多久呢？ 玻尿酸就是当即见效，因为它其实就注射一些那个填充物在你的下巴或者是就是想要的那个部位了，然后它变多一些那个部位，它就会注射进去以后当天马上就是有效果的，因为它就是填充一些东西在里面， 当天脸就变尖了。 对，它就打进去马上就变尖了，就是这样了。 可以维持多久呢？ 看不同的药物它有不同的时间长度，贵一些的现在好像现在有一种出新的叫胃金子什么之类的，我也不知道什么名字，然后他说那个能维持一年，然后打普通的那个玻尿酸的话大概是3至6个月就会没有效果，就会被人体吸收这样的。 所以你现在从注射完之后到现在时间一共有多长了，中间间隔？ 我打玻尿酸打过2次，上一次打是4月份，今年4月份。 中间有什么就是感觉不适啊，或者是身体上出现什么状况啊，有出现之前意想不到的风险吗？你觉得？ 那倒是没有，就是觉得有时候会觉得可能不是特别对称还是怎么的，就是但是就对，但是在那个你说身体健康上的倒是没有，就是很正常。对， 我还想问哈，就在你选择我要去这家美容院打的时候，你是看中他哪一点，就是你怎么挑中的现在给你操刀的这家美容院？ 我就是其实就是翻杂志的时候看到啊，他们有做 promotion， 然后觉得有比较合适我的这样子，然后我就过去。对，我在那边打过那个采光祛斑，也在那边打过。对，然后两个注射都在那边打过。其实我也不知道那个比较，因为其实我最早做那个采光祛斑是在医院里做过，然后我觉得想试一试，其实美容院的其实价钱是差非常多的， 差非常多， 差 怎么个说 呢？差很多，差应该有4-5倍。 医院多少钱？是香港的医院吗？ 香港的医院， 医院多少钱？ 对，医院我当时打的是一个疗程，打一个疗程是那已经是4年前的事情，打一个�疗程9000多块，打3次采光这样，然后在美容院的话最便宜应该可以做到几百块钱打一次吧，我想。 为什么中间会差这么多呢？你有会怀疑吗？哎，他差这么多会不会在质量上有信不过呀，有危险性比较大？ 打采光这个东西我觉得主要是看这个打的人的熟练程度，如果他有很多客人在他那边打应该还是信得过，然后就是机器不同，它的那个频段，机器的采光的频段可能那个的这个阔度或者怎样它是不一样的，然后操刀的那个人要知道每个人的皮肤每一个点每一个黑点它是适合用怎么样的频段怎么样的力度去打它，那如果他控制的好的话其实差别不是特别大，那么医院毕竟他有一个质量的保证，而且操刀那个人是医生，那我觉得价钱贵一点还是有道理的。 所以你去医院也是试过，在美容院也试过？ 对对对，是的。 然后两边试完之后你也没有觉得美容院跟医院的这个效果差很多？ 效果真的很看个人，但就是适不适合，就是像用护肤品也是这样，适不适合啊？也打个比方，像看中医啦，也是啊，每个人可能比较适合那个医生，然后他很了解你的状况，我觉得他能够为你量身定做一些适合你的东西这样子的。但是如果说就是总体上来讲，要说风险低以及那个效果好，肯定是去医院是最最最安心的。 那现在这个你所以总结起来哈，你跟美容院打交道的这些经历哈还是比较愉快的和健康的哈，也没有说出现哪些好像我被硬销啊，或者是之前有些风险呢没有跟我说清楚啊，但是我打完之后就发现有问题。 那倒是没有，但是打采光那次我是觉得可能是医院打的效果好点，但我不清楚是不是因为第一次打它会效果好一点或者怎样，但是我的确觉得美容院打的效果不那么好，它可能不是太够胆给你用一些比较狠的那个手段帮你打，然后就效果不是特别明显。然后服务还是不错的，因为美容院它那个我相信她是一个 agent 啦，那个姑娘，然后她会在你打完了之后第二天还会打电话给你问你说有没有什么不好的反应啊，然后我就跟她说好像下巴有一点不是很对称，然后说啊你过来我再帮你看看怎么样啊，然后她第二天看见我的时候发现我打采光的那个脸上有点结痂这样，她说那我拿这个药膏给你擦一擦，因为可能昨天打的太重啊，那个地方可能有一点需要过2天才会恢复啊，然后就态度很好。医院就不会有人给你做 follow up 啊那样子。对， 所以你觉得从服务上面来看我宁愿选择美容院？ 服务和价格上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重点的考虑还是。 那现在这个全香港都在说 DR 美容集团出现这个大事儿哈，就是闹出人命来了，那像你经常光顾美容院会对你的心理造成一些影响吗？ 对对对，我还是挺担心的，其实我看那个之后我就我也挺担心。其实因为我还是对香港的这个消费 消费这个方面我觉得他挺信得过的，就觉得他应该不会卖一些对你有危害性的东西啊，或者是他应该是很保守，特别是在医疗方面。嗯，就是我也不会想说啊，会不会给我打的那个人他声称是医生，但其实还没有牌呢，或者他给我打的那个药物是不是假的，我从来没有怀疑过的。但是出了这件事情以后会想说啊，其实很难讲呢，即使像 DR那么大的一个集团，他们的那个实验室可能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真的是很危险。 那可能我下次在选择的时候我就宁可去医院打，就可能贵一些这样。所以你在跟这个你选的这间美容院打交道的时候，他们给你操刀的时候，你是不会说我去检查，哎，你这个医生到底有没有牌照啊，或者你有没有这个资格证啊，你只是信任他，你觉得因为是在香港做，我首先在这个地域上我可能就有一个放心牌，然后我就放手让你给我做手术，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吗？对，我就是觉得在香港他能够挂得了这个牌，在这里做这件事我还是挺有信心的其实。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这位袁小姐啊，这个打了一针脸就尖了啊。那目前来说应该是感觉还是比较满意的，但是她刚才说的这个故事里面注意到几个事情。第一，其实她会相信这个美容院里面的这个所谓的医生其实到底是不是医生，我一直很想知道。这些穿上白大褂，她也觉得 这个人看上去好像是agent，但他也不会去问，哎，你到底是不是医生？但他会相信他， 顿没有那么的尖刻，没有那么的灵敏，不那么敏感吧？对，而且他说了下决定很快。对，你看他翻杂志啊，因为就说明他的那个需求很迫切呀。我立刻想要答，我看差不多了，哎，就这吧，看的觉得像模像样的我就去了。 对，你说杂志上平时卖的其他都是什么广告，卖一个电饭锅，我就基本上改变我的脸就跟我去买一个电饭锅的这个决定是基本上是一样。 哎，两位，你们有没有觉得比较 危险一点的？那看看杂志就打一些东西进去身体，现在不是有一点风险吗？ 对，所以这个我相信这个广告本身是做得很好的，因为我像任何一个人啊，你说要给自己打一针的话，不管是打什么针，你都会考虑到这个里面有没有风险，但是他这个广告内容我设计我看了很多的这个香港的广告设计，我觉得还是很有针对性的。针对性的，比如说他，你看这次的这个第二的这个受害的事件里面，大概40来岁的这个女性，通常是他们主攻的这个客户群。这样的女性，她可能我估计他们在 marketing 上面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要求。你看刚才这位袁小姐到了那边，人家还跟 得跟他说，哎，你得过来见面，一方面是告诉你我们是从你的利益考量的，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很重要的，当面来谈。我不知道从这个 sales 的角度来说，你要到了我们店里了，我抓住你的机会就大了很多。我觉得这个是看个人的一个心理，因为当时我估计袁小姐可能就盘算着要做这个脸的手术，已经盘算蛮久了， 也是。然后我就看中了，哎，他刚好又在打折做 promotion， 现在去找他们，对，便宜划得来，我就现在就去了吧。对，去了之后呢，你看如果是那种 比较眼尖的哈，比较那个心理多虑的，他就会问呐，哎，我打完之后会有什么副作用啊，有什么风险？你看袁小姐她不会问，别人就说，哎，你这个打完之后就会红肿啊什么的，哪伤口？任何打针都会有。对对对，他完全没有风险那根筋，你知道吗？我觉得很多的心理，很多顾客都这样。如果是我换了，我到那一刻可能也会。你打的时候我就当然是我好想听到他说的各种好，因为我自己心里已经觉得挺好的了。然后你快点说好，说我好，然后呢，不要再说各种那个危险的话，让我 自己打退堂鼓，因为我真的很想做，很想当天就给我变美了，你知道吗？ 对， 这真的是迎合你的心理。所以这个广东话，广东话是叫做这个食得咸鱼忍得渴，就是我。对，如果你心里有顾虑啊，你就不会走到那一步，你就不会去想，就哎呦，万一有怎么着，万一想多了吧，你就哎算了， 我还是不去折腾。这点事你就经不得多想，你要多想的话你就打退堂鼓，就跟女生买东西是购物的心理我觉得有点像。你就趁热打铁，我就要把这单生意给做成了。所以在刚才讲的另外一点，他说这个公立医院里面其实也可以做，那我一直在想医院里面做这样的行为，它是把它跟一般的医疗手术是放在同一个 级别吗？就是说这个是我的一个医学的一个服务吗？还是说我本质上做的就是一个美容的一个服务？其实这个里面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模糊的地带，我们接下来会听到有这个律师和医学会的这个会长介绍，但是价格的这个差异确实是实实在在的，9000块钱的一针啊，还是4年之前。 9000块钱一针在医院里面和几百块钱在私立的这个美容机构做，这个价格的诱惑是巨大的，所以我相信这个美容机构的它的这个吸引力确实很大，但是这当中的这个风险啊，确实我估计就说不太准了。 因为在医院你做的话肯定是医疗行为，医疗行为的价格一般都是比较高的， 是它这个，而且有一个怎么说，医院的这个资格在相对来说还是感觉上比较放心一点， 对 啊。那我们接下来可能这个刚听了消费者的说法，更多的是听，哎，到底这个美容啊和我们正正经经的去看医生有什么区别？好像有的时候做的事情差不多了，都是给你打一针，那但是就有的打针是给你治病，有的打针是让你脸变尖，那这个到底有什么区别？我们接下来听到这个一位是律师啊，从法律的层面来为大家分析一下；一位呢是医学会的会长，是一位真正的这个医生。他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里面的这个玄机了。三D化新闻，休息一下，我们继续。好，三地化新闻，我们今天关注到的是在香港的第二美容集团事故，也被媒体广泛的称之为第二毒针。那就事件的善后方面呢，有关集团的负责人日前已经到警方协助调查，暂时没有人被控，但食卫局的局长高永文就强调必须找出事件的负责人，也相信这一宗的事故对于今后美容乃至医疗行业的监管在法律上也会产生重大的意义。我们现在就请来一位律师黄国同律师，从法律的角度协助我们分析一下。黄律师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 那自从这个第二的美容事故之后呢，很多报道访问到一些过往的这个客户啊，都说他们在去做这个医疗的时候或者做美容的时候要签一个免责条款啊。我想请教一下您，从这个法律专业的角度，签了这样的免责条款意味着什么？是不是意味着出了事以后对方就可以完全不负责任？ 不一定，就是当我们要看这个免责条款是不是有效的时候，第一点呢，我们就看这个免责条款呢，在这个契约方面的位置是在哪里。如果一般来说，它的位置啊是在不明显的地方，而且那个字，找的字啊，就是看起来也是不是特别注目的，不是说有什么红字写在旁边说注意，还是啊有什么就是令这个免责条款啊，它在这个聘请方面的话是特别黑的，就是一眼看下去。在契约里面看出哦，有个这样的条款， 就是他如果不明显的话， 对，如果是不明显的话，原则上跟其他的契约里面的条文呢、都是一样的小小的字啊，这样子，而且那个签的时候，那个负责人也没有真的告诉你，哎，要注意这个条款哦，这个条款要解释给你听。如果是没有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一般来说就是签了这个免责条款呢，在法律上的话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那么假设那么假设现在我是这位顾客，我真的我有看到，而且我有读过签了，但是这个条款里面它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内容算是有效的？比如说这如果这个条款里面说啊，今天你过来做这个消费，你打了这个针出了什么事情与我这个集团无关，我如果在签了字之后，是不是意味着真的出了事以后我就真的找不到他了？ 不是，那我们过了第一关，就是说在法律上过了第一关，就是说如果这个签契约的这个消费者他本身应该是可以注意到，而且他就是也注意到这个条款，那么这个条款跳下来就是说有什么效力呢？我们在法律上是规定的，这个免责条款第一方面，如果他谈的是民事上面的免责，好像我举一个例来说，你到我美容院里面接受我的治疗还是怎么样子，如果出了什么错事的话，我们会赔偿给你10万块钱。如果这个10万块钱呢，在一般来说就是太低太低了，所以说如果他说的如果是你出了什么事故，我们会赔你最高是500万还是800万， 这样子的话，这个免责条款呢，在民事方面的话，我们要看他赔偿的数目是不是合情合理。 嗯，那您说合情合理，什么样一个标准才算是合情合理呢？ 在客观来说，如果他说，一般免责条款他提到说，500万啊，800万啊，这样子项目的赔偿，每一个项目赔偿这样子的话， 嗯， 我们在法律上来说就是还算合情合理。但是如果你提到说出了什么事的话，我只赔你10万块钱还是20万，但是我收了手术费还是美容的，一般来说你参加你要5万到10万的话，男子一定是不合情合理啊。 啊，也就是说要参考他本身这个消费的这个金额。 对， 嗯， 绝对对，就是看他消费的项目是多少钱，给他最高的赔偿，原则上来说就是比较。但是我们说这个问题还是只是说这个民事赔偿的问题。 嗯， 如果说到我们刑事的责任，就是说免责条款是100%是没有用的 啊。 就是说如果出了什么人命，有什么客户是受了伤要住医院还是怎么样子的话，这样子所有的免责条款也是100%拉不到什么关系还是边缘。 啊，也就是说在客户签了这个条款只可以涉及到后面民事赔偿的内容，但是刑事赔偿的话，不管你签了什么免责生死状都没有用。 是没有用， 嗯， 因为在情理上也是说得通啊，你怎么你文字上面的事情，就是说我什么后果我也不需要负责，讲者在刑事方面是100%说不去的。 嗯，那我们还注意到现在在这个美容行业当中啊，很多机构其实都是和医生合作，这个医生不见得是这个美容机构的全职的雇员，他可能只是一个合作的形式。那么如果出了这样的这个事故的话，这个责任在机构和医生这个个人方面应该是怎么样一个划分的，包括这个赔偿的方面应该怎么样来分担呢？ 在医生方面的话，那是很难去脱离这责任问题了，因为他医生方面你是专业的，你应该知道这个风险是怎么样子，所以说有什么后果的话你会负这个医疗适当啊，还是更严重的点的话，就是我们刑事所说的你做了什么事情令人家身体受了严重的伤害，还是如果是真的有人死而不幸的话，我们可能告你误伤。 嗯， 在这个医生方面是这样子。在这个集团方面的话，也不能说哎我是外判哦， 嗯， 这样子是说不通的。如果你说外判的话，在基本道理上是没有这个可能，因为我们专业人士的话不可能有外判这个制度在嘛。 嗯， 就是说我干律师的，我不可能说哎我有什么代理替我拉这个生意，然后有这个生意的话介绍给我就可以了，还是医院的话也是不可能这样子。 嗯， 所以在这个选择机构方面，它本身我们也会看它牵涉的程度有多少。 嗯， 如果这个机构跟这个医生根本是在两个是互相殴打的， 嗯， 互相是我介绍你，然后你就替我干，然后我指定你是干什么东西，你一定要这样子干，你干了之后我给你多少钱，这样分钱这样子来说的话，两个本身呢，就是一个是主谋，一个是串谋。 嗯。 另一方面来说，也是可以说在刑事上的说，你是教唆我去犯这个罪，还是你是协助我去犯这个罪？如果是这样子，就医生犯了什么罪，结果机构本身的负责人他也会拉上这个主谋、串谋还是协助或教唆，也这样子刑事的责任的。 嗯，那么在具体在这一次的这个第二的这个集团事故当中啊，已经有人命的伤亡。那么就您现在目前的判断，这个医生或者机构方面有可能面临什么样的罪名呢？ 是在这个事件里面很不幸的有人是不存在了，也过去了，因为这个后果呢是牵涉到死亡，所以说我们在刑事上最简单的可能都是你是犯了错误让人家身体受了严重的受伤这样子。如果你是可以预期在这个方面，你是做这个手术啊，还是这个行为的时候，你可预期有人会死的话，这样子最高的话，我们可开他误杀。 嗯， 当然不是谋杀，谋杀就是有预谋，但是我们在误杀上面来说，在法律角度来说，就是你可预期有人会死。 嗯， 但是啊，你还是闭起眼睛啊，不管了，听不到了，看不见了，很鲁莽的去做这个事情，后果要发生是死亡的话，就是误杀了。 这个误杀的罪名，您觉得是由医生个人来承担吗？ 没有， 如果是这个误杀的话，医生是逃不了关系。但是这个机构本身的负责人，他可能看这个事情看得比这个医生更清楚。他知道这个手续的后果，不管是谁来干，都可能难以避免有人会死亡。如果是这样子，我们能够证明到这个机构本人也是个预期这个后果，我们推论上是推到哪一点的话，很不幸，我想也是应该的。这个机构的负责人跟医生是同样会被告误杀的。 都是有可能面临这个罪名。 对， 那么可能最后对于我们很多在第二这样的事情之后，还是希望能够去做医疗美容的这些消费者来说，您有什么建议吗？比如说在选择机构资质方面，或者说在具体消费的过程中，在签订条款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是需要我们注意去仔细去看到的东西？ 我想爱美是每一个人的天性， 是， 所以说这个以后也是很难避免的。就是说，有些人他消费者是相信了，哎，他们要的价钱特别高，他们一定是很高水准的服务。 对， 其实这点是很错的。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要了解他们给你是什么 treatment。需要做什么东西？如果这个东西基本上来说已经牵涉到就是医疗行为的话，不管他是有医生在旁边还是真的是医生替你干，也是绝对是不安全的。因为什么医疗事故的话，原则上都是在医院里面干的嘛，怎么可能在诊所还是在美容院里面干呢？我们所说的医疗行为现在跟这个美容行为呢也是混在一起，比较难说了。 是， 但是很简单来说，如果是他用到什么针筒啊，什么见血啊，然后再什么培养什么东西啊，就基本上都不跟这个美容拉不上关系。美容只是啊拉拉面皮啊，化妆啊，打打面膜啊，就是。所以我说，我相信在消费者里面，你要很心里面要想得很清楚，他干的基本上是美容呢，还是跟医疗有拉上关系？如果是跟医疗拉上关系的话，不管他是怎么出名的美容院，还是怎么出名的集团啊，就是哇很多分店啊，怎么样子，你千万不要干。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不要太相信这个广告。我们在这个广告的话，你看一看，一定吹得很厉害的，一定吹得说哇，我和返老还童，年轻30年了。 对， 如果在太极方面的话，我想所有的广告我们要分得很清楚。就是在香港方面的话，对美容的广告我们在法律上还是没有监管的。我们只是对这个医疗的广告有监管，还是说你医生的话你只能说我是专科什么东西，我不能吹水说几个哇很厉害，有什么都可以弄好。但是美容我们是没有，所以很多这些集团呢就说我是美容，是护肤，是健康，所以他的广告是不受什么法律的限制。当然他们美容界的话有什么指引啊，来说哎你要老实啊，你要对客户要忠诚啊，只是守则嘛，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所以在这方面的话，我们不要看这个广告被这个广告误导了，然后进去，你一进去的话也完蛋了。老实说他一定吹啊吹啊，说推荐很多东西给你，你要保持很清晰的头脑。我觉得是消费者进去这些公司的话，你第一次进去真的不要签什么东西，什么也不要签，只是听了之后回家想清楚，再问一问价，给了两三天再决定去做的话，两三天也不会老了很多嘛。不要立刻做决定，记着也不要说傻款，打卡的话他替你傻到哎傻得很厉害的，然后哎分期来还，下一次再傻别人卡。所以进去的话永远不要签东西。好，我知道资料的话，我回家想，当你睡醒觉的时候，你就会头脑很清楚。分析这个事情的话，你就100%不上当。 给自己一点冷静期。 对对对，就是这样说，冷静期想清楚，你就不会跳进去说，哎，我会变成30岁还是20岁了。 好的，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香港的律师黄国同先生的这个从法律层面的这个建议啊，还是各位。爱美固然没有错，但是这个涉及到医疗行为的时候一定要三思而后行。谢谢黄律师今天给我们提供的建议，谢谢您。 谢谢主席。 好，各位 U-Radio 3D 话新闻的听众大家好，我们接下来为大家连线到香港医学会的会长谢红星医生，从医学的角度方面来问我们谈一下这一次的这个第二事件，折射出平时我们接触到的美容服务当中啊，究竟有什么是可能是比较灰色或者模糊的地带。谢医生，感谢和我们连线。 你说的模糊地带，我说根本就没存在模糊的地带。模糊的地带，美容方面根本就没有存在这个模糊的地带。 您认为根本没有模糊的地带？那您认为 如果说美容，美容根本就没有模糊的地带，模糊的地带就是什么行为才算是医学，或者医学治疗这个行为，我们建议不是监管美容，我们建议是界定什么行为是医学行为，界定了什么是医学行为，除非是医生，根本就不应该进行这个医学行为。 那您觉得在这次第二的这个事故中，它涉及的这个是医学还是美容行为？ 我看这是初始的应该是医学的行为，但是法律里面没有界定什么行为是医学行为，这个就是这个问题的所在。现在就因为没有这个界定，有些人就把这个医学的行为跟美容的行为放在一起进行。 您觉得这个标准是什么？我们怎么样可以从一个消费者角度来说，我怎么样判断这个是医学，什么是美容？ 如果消费者分不清，这个就是要立法的监管。一般来说，如果你把一些东西注射进人体里面，或者是把这个药物给你吃，这个就一定是医学行为。把这个高能量的，比如说是激光，这高能量高能量的， 对， 如果是这个穿透性比较强的激光，照射在皮肤也算是医疗行为。比如说这个 X光是很强的， 是 的能量的光线，这个有监管，大家都知道这个 X 光就是因为有辐射的问题， 对， 这个是医疗的行为。但是激光呢，激光也可能有这个穿透性， 是 高能量的激光也有这个穿透性，这个也应该是医学行为。 也就是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凡是涉及到动刀动针或者说有 药物的 都是医疗 应该，为什么不可能？这是应该是大家的共识嘛，对不对？ 那如果以您的这个判断的话，我们今天其实很多的所谓的美容的服务都是医疗行为来着。 对啊，对啊。 但是现在并没有法律来确定到底是医疗。 现在的法律是说明了，凡是医学行为，这应该是由医生进行。 是。 但是他没有界定什么行为是医疗行为。你说纹身是不是医疗行为呢？ 您觉得是吗？ 我觉得不是。那你觉得这个穿耳朵是不是医疗行为呢？ 这个好像不是。 对呀，那个大家的共识了吗？一般市民的共识，我们就不反对。你做这个，我们没有建议政府就监管这个行为。从来没有监管。你如果是纯是美容的行为，这个不需要监管。但是如果你美容提供了医学的方面的行为的话，那就有监管了。 是了，我注意到医学会在2006年提过一次，要求这个立法会注册任何注射或者植入人体的物质，但是当时并没有获得一个积极的回应，为什么呢？ 你哪里有问政府呢？我们建议这个是，我们这个建议是很合理的。你把一些东西注射进人体里面， 是 那一个是不是安全呢？有没有什么后遗症呢？什么人可以注射呢？什么人应该接受这个注射呢？这些应该都应该讨论呢。但是政府没有积极的回应。为什么政府没有积极的回应？哪里有问当时的政府？不要问我们。界定怎么样的行为为医学行为，不是我们说了算，是立法会说了算。立法会不是有全医生组成的，立法会认为如果动刀动针也不算是医疗行为，那是他们的事。你问我，我肯定说动刀动针把这物体 进注射进人体里面，这个肯定是医疗行为。如果大家不同意， 嗯， 认为不是，这是美容行为，那也不关我们的事，有什么后果你们自己负。 嗯、 对不对？ 嗯，您这个是从医生的专业的立场来提出。 对啊， 嗯， 这个我觉得这个说法， 嗯， 不合不合理。 嗯，那可不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次的这个第二的这个事件中啊，静脉输液服务为什么会导致败血症的发生？ 根本静脉注射， 嗯， 是一个很高风险的行为。 嗯， 首先，你这个人有没有这个需要进行这个治疗？ 嗯， 首先要决定的是有没有需要。 嗯， 如果没有需要，根本就不应该注射。 嗯， 但是你因为你把这个静脉注射，如果你把药物从这个任何的药物从这个药物的瓶抽出来的时候， 是 这个过程里面很有机会受污染。 嗯， 如果这个真药在这个过程里面放了太久，有一个细菌的污染的话呢， 嗯， 它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个细菌在这个药物里面就生长得很快，生长得很快以后，你把它直接注射进这个静脉里面， 嗯， 那这个细菌量就会非常多， 嗯， 这个非常多的话呢，这个人就有这个败血症的情况出现了。 嗯，那如果这一次的这个静脉输液是由医院或者由医生来做的话， 嗯， 是不是您认为就可以减低了这方面的风险？ 就医生来说， 嗯， 这个风险首先，那任何人注射都有这个风险。 是， 你管你是医生还是这个专家的医生， 嗯， 只要你是人， 嗯， 人都可以犯错，除非你是神， 嗯， 对不对？因为你是人，你有机会犯错。但是这个我们要减低这个犯错的机会，首先我们要确定一下，这个人究竟需不需要注射这个药物。 嗯嗯， 因为就算这个机会多么低也好， 嗯， 如果你这个注射的量太多，出事的机会相对就多了。 嗯， 首先，所以如果从医生的角度来看，如果你是医生，我首先就要问你， 嗯， 为什么要为这个病人注射这个药，这个静脉注射？ 嗯， 有什么理由有进行？ 嗯， 他需不需要？不注射不行吗？ 嗯， 如果你减低这个需求，那你出事的机会就相对减低。 嗯， 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为什么医生要医生做呢？ 嗯， 医生要答复我们这个问题。你为什么要给他注射这个静脉注射？ 嗯，那假设您是医生的角度，假设现在有一位这个您的患者来询问您，他要做这么一个所谓这个细胞疗法，他要做静脉注射，您会建议他这么做吗？ 首先，作为医生， 嗯， 我会告诉他，你根本不需要这个注射， 嗯， 你根本就没有这个需要，这个注射根本没有用处，现在还在这个试验的阶段， 是。 这个根本就不需要注射。你作为医生，不是病人需要你做什么，你就跟他做什么。 嗯， 不是这样的。 嗯， 因为医生作为这个专业，你就这个责任告诉病人，你要求的这个治疗， 嗯， 是否有这个需要，或者是否有其他比较安全的方法，这个你自己的责任。 是， 如果你不是医生，你根本就不需要为他提供这个，因为没有这个法律，没有这个规定，规定你要解释， 嗯， 但是作为医生，你就要有这个责任。 是， 这个是最重要的。 比如说割双眼皮，这个或者说照射的激光啊，这种是不是都会有一点风险？ 当然啦，啊， 嗯， 当然有风险。你把刀在这个眼皮上面割一刀，为什么没有风险？ 嗯， 当然，如果你从让一个受过训练的医生，那个风险比较低，这个是肯定的。 是， 如果没有受过训练，做的不够多，当然你的风险比较大。 嗯， 为什么不会有风险？ 嗯，但是如果说以这种办法来判断的话，我们现在很多的所谓的美容服务，可能都以后都要变成医院的工作了。 当然了，这个如果这还不算是医学服务，嗯，怎么才算是医学服务啊？ 嗯， 动个刀的那个眼皮上割一刀， 嗯， 如果这个割错了，割了眼睛里面去， 嗯， 怎么办？ 嗯， 你说啊，这个还不是医疗服务？什么才是医疗服务？ 嗯， 你问一般老百姓，你问他，这算不算是医疗服务？一般人的价值观都应该认为这是医疗服务吧？ 是。那从一个市民的角度，我们在目前的情况下，可能短期内立法会也不会有这样的立法。 嗯， 我现在如果还要去做美容服务的话，我怎么样来判断我的这个除了您说的常识之外，有一些但是真的很模糊，或者说在美容机构的宣传之下，我也搞不清楚到底是这个美容还是， 这个就是问题呢。 嗯， 如果你决定了什么是医疗服务， 嗯， 那因为我们有很严格的规定，如果是医疗服务，根本你不可以卖广告， 嗯， 不可以。所以如果决定了什么是医疗服务，你这个美容院的铺天盖地的宣传根本就不可以宣传这个服务。 嗯， 你可以宣传你自己的面膜啊、按摩啊，你那个这个什么样的服务，但是不可以宣传这个医疗服务。 嗯， 就不会吸引那些不需要这个服务的人来接受这个服务。 嗯嗯， 如果现在市民有怀疑的话，最好的方法就是请教你的医生， 请教医生， 请教医生，问他这个服务应不应该接受。 嗯， 有没有这个方，有没有方面，这方面有没有，有没有需要， 嗯， 有什么风险，你请教你自己相信的医生。 好的，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香港医学会的会长谢宏兴医生，从这个医学专业的角度为我们很多这个潜在的消费者提出的建议。看起来啊，平时我们熟悉的很多所谓的美容服务，这里面都会有比较大的问题。感谢谢医生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谢谢。 嗯，好。听上去谢医生对于现在的这个法律的状况不是很满意的感觉。 对，你听他的情绪就可以体验得到。 是，他一直强调的就是说有这个规定医生才能医疗，但是没有规定什么是医疗，最简单来说就是这样。Hansen，有没有更多的线索，为什么这个香港就是没有这个立法，或者说这个立法里面可能有什么阻力吗？ 没有立法，其实有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一个看法就是说，政府好像不想用立法去监管的太严，因为监管的太严的话，可能会破坏一些行业的生态。比方说，这事情中间的是美容院的生态肯定会受破坏的。如果监管的太严的时候， 这个，但是你可以说它是监管的太严，对于美容院来说可能是监管的太严，但是如果我们今天看到这样的事件，我相信很多人的反应是觉得这件事情可能应该有一个，至少有一个条文的立法出来。 现在给人的感觉呢，是政府的反应是滞后的，因为其实呢，这个医学美容出事呢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就我看这个香港的本地的媒体说哈，在6年前呢，当时呢是已经有开始这个医容美容的医学美容风险已经暴露了。 对， 2006年有超过100个女生在接受这个 PAAG 的隆胸。 这个隆胸 是 通常 出问题了。出问题呢，这个时候呢就各界要求监管，但是事情过去6年了，你看再等到再一次这个美容又发生大事之后呢，又开始重新把这个问题聚焦到，哎，你怎么还不那个修例啊，还不立法呀，还不把这个漏洞堵起来呀。到现在为止，这个医学美容监管呢，医学美容机构呢仍然是无监管的状态，所以再次导致又有人出事。有人说啊，这个 DR 他这个事件如果他在第一时间报告呢，就不会导致现在出人命的状况。 所有植入的注射的全部是医疗行为，医疗行为只能由医院和医生来做的话，那么我们今天的美容院就只能够做面膜，做 massage， 只能做 按 摩，只能做这样的。这样对于这个现在美容院来说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但是你可以说这可能是有它的合理性在里面，但是确实会影响到现在的一些市场的一些状况， 肯定是这样。但是我自己的看法就是现在有人掉了命了，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情况，就肯定要立法去监管这。 因为刚才这个谢医生提到了一点，在这个立法的这个委员会啊，不仅仅全部是由医生组成的，我相信很多可能有这个工商业的这个代表， 业界的代表 他会考虑到，哎，美容业现在在这个行业的这个生存状况，恐怕我相信他们对于在这方面有一些这个不同的见解。 但是我觉得从长远考虑哈，如果你说一年他真能把这个立修起来，能够挽回大家对这个行业的信心，可能会更加重要。因为我们刚才听到这个袁小姐，她在那个电话 访连线里面也说到他的一个心理是什么，他觉得只要是来香港做这个手术，他心里首先有一颗放心丸在那边， 他相信医生， 他相信香港的医疗制度，你知道吗？不仅仅是医生的问题，医生他可能，我因为是在香港做，所以呢我看到那些穿白大褂的给我动刀子人，我就觉得他们是有证的，我不会说像在内地一样，哎，到处都是那个无牌照的赤脚医生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人，我在香港没有这个疑虑。但是你在香港政府呢没有这个监管的条件之下，在社会上频频出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我觉得这对长远的这个行业打击可能更大。 对于美容，大家有的时候不是简简单单说，哎，让我自己变得好看一点啊，我自信一点。我相信现在人们愿意为自己的形象所花的这个钱是在越来越增加，但是这个代价是不是由此的相应在提高啊？这个每一位可能你要考虑去做这方面手术的这个消费者也好，应该仔细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好了，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凤凰 U-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 Hassan。 好，感谢 Hassan 今天第一次参与我们的这个节目，也感谢你的收听，拜拜 拜拜。